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研究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来聊点什么呢？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他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助理吴奇，和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呀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首先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吴奇，你好。 啊，刘莎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奇今天带来了这样的两本书啊，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有的朋友啊一听到这样的两本书就说，哎呀，这两本书是讲什么的呀？但是我想我接下来说一个话题啊，可能大家就都会特别明白了。谈到了教育，对于有孩子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是从孩子出生一直到您的生命的终结，这真的是一个贯穿了很长很长时间的一个话题。那么这样的两本书其实重点谈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当然这两本书其实也有区别，有不同。那到底区别和不同在哪里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吴奇的介绍，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说一说这两本书都讲了什么吧。 嗯，刘莎说的很对，教育是父母一辈子的修行，我们现在老这么说。那么马修斯呢和和和隼雄是今天我要介绍的两本书的作者，他们应该都说是我们儿童研究方面集大成者。一位呢，马修斯，他是美国的儿童哲学的开创者。这位老先生呢，在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就关注儿童他们具有的这种哲学的天然和哲学能够非常亲近，能够提出很多哲学问题的能力。于是呢，他就开始和儿童有更多的接触，然后观察儿童怎么回应和引导儿童。所以实际上他的书呢有一个三部曲，包括幼童与哲学、与儿童对话，还有童年哲学，就是在讲述和观察儿童的哲学能力。嗯，和和隼雄的一本书《童话心理学》呢，它是日本可以说是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开山鼻祖，它是将瑞士的荣格心理学派加上自己在日本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的实践结合起来，然后发现孩子的很多心理或者儿童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实际上可以在童话故事里边找到一些原型或者回应，所以就有了他的《童话心理学》这本书。 哎，我们今天啊就要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两本书，《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好，刚才呢是跟听众朋友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简单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童年哲学》这样的一本书吧，特别有名的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三部曲。 对对， 既然是特别有名的三部曲当中的一本，那咱先把这个马修斯简单的做一下介绍，再把这童年儿童哲学三部曲做个介绍，然后咱们再回到书本身。因为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对这位作者和这套书比较了解，但是我想收音机前也有不少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位作者和这样的一套书，那咱们就从头开始跟大家说起。这个任务挺艰巨的，吴奇开始了。 好的，马修斯呢，他是生于1929年，是美国当代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这位老先生本来是给大学生来讲授哲学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大学的哲学教授。 嗯， 可是等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一个是在自己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发现孩子对哲学有着非常好的天分，然后呢又开始注意到很多儿童的文学作品也有哲学意味， 所以使他对这个领域就说，哎，为什么我们对于儿童的研究可以从历史学、人类学各种角度研究，可是哲学难道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吗？当他有了这个疑问之后，然后就一步步地进入这个领域。嗯， 我发现马修斯马老先生的一个视角特别独特。嗯，你看我们咱们先不说国外的家长，很多的中国家长一谈到孩子都会说孩子懂什么呀，咱先别说哲学了，他可能连自己生活的事都处理不好。有家长会给孩子安排说你上什么兴趣班，你学什么，你将来哪个方向发展。 嗯， 那马老先生居然认为孩子和哲学还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还有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真跟中国家长的想法是相差太多了。 嗯，确实，我觉得家长对于孩子的疑问往往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就是流沙说的，哎，孩子太小，净瞎问，但另一种呢，会有惊喜，哎，就说，哎，这么深奥的问题，怎么他三岁、四岁的孩子会问出来呢？那么，所以马修斯他研究儿童哲学也特别强调大人的回应是什么样的。 嗯， 那么就说，当孩子有最初的疑问的时候，如果大人只是一味的，不放在心上，或者是相对嘲笑他，那么可能孩子的疑问就会终止。 没错没错，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嗯，比如很多小朋友啊，在童年的时候都会问父母说，爸爸妈妈，我从哪里来呀？那么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问题，有的父母就觉得这孩子怎么问这么一个问题。但是其实如果是问一位医生的父母啊，他可能会告诉孩子啊，你怎么样从父母身体小小的细胞变成了哎你现在这样的小娃娃。那可能呢，对于学哲学的父母来说，又会给他讲啊，我们人类的生存到底是什么意义。那可能从其他的一些角度的父母来讲呢，真的同样的问题，不同的父母会有不同的理解。 是， 并不是孩子问了一个蠢问题，而有可能是父母你的想法有可能有点蠢。 对，你可能没有 get 到孩子那个点在哪。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刚才就说的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啊，真的孩子是一张白纸，将来孩子是否成为一幅世界名画也好，还是说最后被扔到了自知篓，那原因在于父母。别光点头无奇，你点头听众看不到。哎，你要出声。 所以呢，马修斯他其实注意到了学龄前的孩子啊，他当时是把学龄前的孩子就是3到7岁之间，他就发现他们的疑问具有天然的哲学性。可是呢，孩子在上学之后，也就是说他进入到一个社会的学校的机构之后，往往他们会按照所谓被教导的有用的知识来提问。那也就是说，家长或者学校告诉我哪些知识是有用的，那我的疑问就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他们原初的关于生命最本能，或者是在我们看来特别大的一些疑问，要么就走向地下，也就是说他不再公开的表达，他可能只是存于内心，要么他就干脆不再问了。那么作为家长，或者说孩子必然会不断地进入一个体制化的过程当中，你怎么保留和引导孩子的好奇心，其实是相当有学问的一件事儿。 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本书啊，童年哲学当中啊，马修斯呢，他就强调儿童有自己的哲学，成人不应该把孩子看作未成年人，而应该平等待之，甚至视之为成人之父。这种理念呢，有助于了解儿童的精神世界，培养他们的哲学思维，保护他们的天真和好奇。但紧接着问题就又出来了，吴奇，你说啊，我觉得像刚才马修斯这样的一种想法，说孩子跟我们是平等的，甚至高于我们的，因为在我们国家其实有一种说法，说孩子其实是比我们的父母更古老很多倍的啊，这样的这灵魂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那么其实说法有很多，但是更多的父母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当中，他们会想，孩子这么小，我可以尊重你，我可以就是尽量的平等对待你，但其实你还是需要我在人生当中的指引的。但如果是这种以成人之父的角度去对待孩子的话，恐怕就谈不上指引了。关于这样的一点啊，吴奇，你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所以其中关于教育和家长的权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马修斯也提到，现在的家长呢，我们太多被赋予了养育和教育的功能，所以很多家长最后就变成了焦虑，觉得哎呀，我责任太重大了，这个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我的事儿。所以呢，妈妈除了吃喝拉撒要担心之外，功课做了没有，兴趣班上了没有，焦虑特别普遍。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忘了抽身而出，就是欣赏你的孩子，享受和他一起从幼童到一个成年的生长过程。 所以马修斯说的是平等对待其实是指你不要过于的强化自己的教化责任，而是从孩子身上换一种眼光观察世界。 那这本书呢是马修斯的童年儿童哲学三部曲当中的一部。那么这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三部曲呢，实际上是有三本，分别是《哲学与幼童》、《与儿童对话》和《童年哲学》。那这样的三本书啊，大致讲的都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么是不是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 嗯，好的。《哲学与幼童》是马修斯最早的一本书。 嗯， 当年钱钟书老先生曾经向三联书店推荐过这本书，所以三联呢是比较早就出了它。然后去年呢，就是三部曲一起的时候又出了一个修订版。 哦， 嗯，那么马修斯在里面就观察了很多孩子提出的哲学问题，就比如说一个6岁的孩子跟他爸爸对话的时候，会突然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现在不是在一场梦里边？” 子非鱼，安知鱼 对是 高兴呢？ 嗯，然后呢，还有孩子会说：“哎，我有两个眼睛，可是为什么我不会看到两个你呢？” 这是 不好回答。 生物学物理学，然后还得加点其他的学才能够回答。 即使你用技术性的问题，答案给孩子一个解决，他可能并不满意。 那就是告诉他真正的答案不行是吗？ 对，所以孩子呢，实际上马修斯也非常注意，就是他的回答或者他引导孩子观察了解事物的过程可能比答案更重要。很多时候他可能没法给孩子一个答案，这也是我们父母的现实。 又来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对，就是这个道理。嗯，然后与儿童对话也是马修斯在给8到11岁的孩子们上了一个学期的哲学课之后出的一本书。 嗯， 他呢往往自己会编一个故事的开头，然后在课堂上引导孩子们一起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嗯， 那么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又会探讨很多哲学问题，比如说植物会感受到快乐吗？植物有脑子吗？然后一艘旧船，如果它80%的零件都给换了，它还叫一艘旧船吗？我们怎么判断它是旧是新？ 其实这一点就跟那个古董车特别相似。 啊， 古董车很多就除了外壳是那古董的，里面的芯儿啊、瓤啊已经全都换了，但人家还叫 怎么定义它？对， 对对对，这个孩子的问题挺有道理的。 所以呢，马修斯的第三本书，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童年哲学》，也是他一系列思考之后，三部曲里边的最后一本书。他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儿童是什么、儿童的权利、儿童文学、儿童与死亡之类不同的角度来总结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我感觉这本书好像是三本书当中这个内容深度最深的。 可以这么说。对 啊，所以家长朋友在阅读的时候也要动点脑子了哈。 对，他可能不是一次性的，第一他阅读起来可能没我们想象中那么轻松。但是他实际上的容量和他的谨慎又特别的深，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家长需要边读边思考。而且呢每个孩子又是有独特性的，有可能书中给你的启发你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就遇到类似的问题，但也有可能和你的孩子很不一样。 嗯， 那你到底该怎么对待？可能 甚至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有可能呢这个马修斯说了，说孩子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应该这么去做。 嗯， 但是当你拿回来这个方法按照你们家孩子去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特别不好的情况，而这个时候你坚决就不能够再按照马修斯的这个书里面推荐去做。 对，所以他其实家长也是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还是在于你自己观察到你个体的独特性是什么。 无奇不带这么推荐书的啊。尽信书不如无书，咱今儿刚才的话全白说了。 所以别尽信书就成。 但是也千万不能不看书 啊。那是，那更可怕了。 其实更多的是要告诉大家，我觉得作为家长呢还应该是了解一些一般的大众的规律。那么当然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但是需要家长在掌握了一个大众的一个普遍的规律以后，再按照孩子的个性去单独处理。 是， 但是如果您连普遍规律都不知道的话，您去单独处理，那不知道您处理成什么样了。 是是啊，所以还是很有指导性。 所以还是值得和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本书。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谈到了这本书的很多的方面呢，那接下来这本书啊虽然不是很厚，但里面确实有好多特别有意义的内容，那咱们用一点时间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吧。 嗯，好的。 其中呢有一部分谈到儿童与权利，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当下的现实也有一定的讨论的意义。 嗯， 今天呢其实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之间关于权利的谁来掌握权利，权利的尺度是多少，每个家庭会有不同。那么儿童的权利在 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家庭来说，儿童的权利不是掌握在父母手中吗？ 但我感觉现在又有一种新的倾向，有的家长过于强调孩子的权利，可能孩子还很小，什么事儿都得经过孩子同意才行，也有这样的家长。 这个这个值得商榷哈，这个事儿。 所以实际上呢他之间就提到，就是马修斯提到儿童的权利是和家长与学校的权威相对应的。那么当儿童的权利特别强大的时候，事实上是家长和学校的权威一个让渡的过程。 你说这个事儿吧，真的是挺让人纠结的一个事儿。吴奇，你想一想，就如果我们强行让孩子去遵守我们成人的这套制度，就是即便这制度是给孩子制定的，那么其实就特别能够就像书里面说到的，就是扼杀孩子的什么创造性啊，什么各种包括哲学思维。但如果你不去限制孩子，真的有的时候孩子确实能没边儿的，尤其是那种淘气的小男孩能给把这世界给拆了。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度怎么去把握呢？这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呢马修斯他毕竟是一位哲学家，他不是一个育儿指南的撰写者，所以实际上他不会特别具体的教你应对孩子生活中特别具体的事情该怎么做，但是他会让家长注意，就是在一个进步的社会，实际上随着孩子的长大，应该给予孩子的权利在逐渐的增加， 那是必须的。 并且呢把孩子纳入到很多决定的决策体系当中，这是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家长呢，就是你一方面有一种理性权威，但是你也懂得在合适的时候怎么通过自己的退让给孩子更多的空间。 社会越进步，这个人类越文明，家长们就越费事儿。 是，大家都要声张，包括孩子有权利，家长也有权利， 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多方的协调真的是需要家长下点功夫了。 所以呢马修斯就说，他通过观察很多，比如说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或者跟孩子打交道，或者是美国出现的一些儿童的权利声张当中的案例，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了和家长意见相悖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处理？那么当孩子要进入一个社会体系当中，他要服从另一套社会已经达成的约定俗成的制度的时候，家长又应该怎么处理？所以他专门谈到儿童的权利这么一章。 有的时候谈到儿童的权利吧，其实这样的一章特别容易引起家长的反感，甚至有家长会说你既然要谈儿童权利，那我们就别教育他了，我们教育他不就是限制他吗？在很多时候其实就是限制他，那我们就不教育他了。 那所以就是说，可见啊，家长不是通过制止孩子来使他成长，而是说陪伴他、观察他，然后引导他。 如果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听到刚才吴奇说到的这样的一段话，就会说呀，这个事儿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太难。 那是，我也有感触， 是吧？也嘴上说。 所以这个度绝对是因人而异，而且因时而异。 时间关系，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内容过多分享。那么，关于这本书还有哪些点想要和家长朋友一起分享呢？抓紧时间了。 还有一个可能相对沉重的话题，讨论了儿童与死亡。我不知道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注意到，实际上孩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提到死亡是既好奇，感觉到神秘，又有一些恐惧。那么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也是相对忌讳谈论死亡的。那么所以怎么向孩子谈论这么一个话题，马修斯单独有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其中提到了两本孩子们很爱看的书，一本是《夏洛的网》，是伊比怀特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小说，经典的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另一个呢是讲了塔克一家长生不老。他是说呀，塔克这一家人，他们因为喝了泉水可以长生不老，可是当另一个女孩不小心准备喝泉水的时候，他们却制止了这个孩子，说长生不老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在这本书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段，那么 梅的丈夫塔克想做一些解释，他就说了，每件事物都像轮子转呀转呀转个不停，青蛙是轮子的一部分，虫鱼还有画眉鸟也是，人也一样，可是永远不会保持不变，一直会更新，一直会生长变化，一直会变动不居，事情本该如此，其实也是如此。这个时候他们一家划着小船，这个小船呢搁浅了，塔克先生呢更是以此类推，这不小船现在搁浅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挪走小船，小船就会永远的停在这里，想挣脱但是动弹不得。温妮，我们塔克一家就是处在类似的境地，搁浅了，动不得了，我们不再是轮子的一部分。温妮，我们被落下了，被甩在后面了，可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地方事物都在运动生长和变化。就是随便的这样的一段啊，这个故事并不完全，但我想大家能够感受到他想表达的一些意思了。 对，他就说明长生不老不老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很完美的一个境界。那么温妮他就会说我不想死，哎，可是塔克一家他们在具有长生不老的功力之后反而说死和生是紧紧依偎的，那么人生就是一个轮回，实际上有生就有死，所以人生有起点也有终点。 嗯，还是那句话，时间有限，关于这本书我们再来分享最后的一个内容点吧。 嗯，好的。最后一个，马修斯提到儿童文学，那么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实际上它是对儿童心理或者儿童认知世界方式的一个再现，所以我们在很多儿童文学作品里边能够理解到儿童的视角或者儿童的心理。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专业人士啊，吴奇，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两本特别有特色的童年哲学和童话心理学两本儿童教育的书籍。谢谢吴奇。 谢谢刘莎，也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让我静静想一想曾经的过往，有过精彩也有过感伤迷惘，不管是平静与匆忙，苦闷或欢畅，总有份期盼在我的身旁。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也让我更坚强，岁月慢慢教会我不再回望，更明亮的光在前方。每朵花都可能绽放，却留不住芳香，好在我看过它最美的模样，可能明天还是流浪，哪怕欢聚一场，一面遗忘，一面更久长。时光不停流逝会让我疯狂，也让我更坚强，岁月慢慢教会我不再更宽广的路在前方。